放轉假會在適當時機對外發布合作進展和研究成果，強調是雙方就溯源問題進行交流合作，是全球研究的一部分，並非調查。趙立堅強調，應該將極為專業的溯源工作交給專家處理，為他們推進合作提供充足的時間和必要的空間，給予他們充分的信任和支持，盡量減少不必要的關注和干擾。又說中方將會一如既往地秉持開放、透明、負責任的態度，繼續和世衛組織合作。天气方面，干燥的东北季候风正是影响广东沿岸。本港方面，下昼多处地区的相对湿度维持在 60% 或者以下。本港地区今晚及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今晚和听朝早天气清凉，最低气温大约15度，日间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0度，吹和缓至清劲东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随后几日大致天晴，星期日朝早仍然清凉，下周初日间天气温暖。依家气温17度，相对湿度 60%， 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8,283点，跌267点，总成交金额2,401.8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483点，跌2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821点，跌91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681.5升5毫，阿里巴巴246.8跌4.8。美团355.8升2毫，吉利汽车28.35跌1.15，小米集团29.2跌1毫，港交所497.4升4蚊，中国平安91.3跌2.1，比亚迪股份237.4升1.4，盈富基金28.46跌2.4，中国移动47.3跌6毫。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753，英镑10.611，瑞士法郎8.719，澳元5.937，加元6.037，新西兰元5.565，欧元9.394。每百日元对港元7.408，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3.168。日经平均指数报27,663点，跌534点。港金现价报17,070，升5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51.9美元，卖出1,853.1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单交通意外，在新界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新墟段有意外，咁而家交通比较挤塞嘅，车龙排到近扫管笏，亦都影响到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嘅车龙排到龙富路天桥近龙门居。咁就系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新墟有交通意外，而家车龙分别排到屯门公路近扫管笏同埋龙富路天桥近龙门居。隧道方面，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中环广场，西行过海车龙排到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去到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空中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车龙排到佛光街桥底，东区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东行龙尾近嘉华国际中心。路面方面，在港岛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维园落桥位一段慢车，司徒拔道落山去皇后大道东方向的交通繁忙，龙尾东山台。九龙方面，观塘道近启业村来回方向的交通大繁忙，龙尾分别去到九龙湾港铁站同埋龙翔道近虎山道桥底，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龙尾果栏。在新界西贡公路入西贡市中心方向，近西贡消防局一段挤塞，车龙排到近白沙湾码头，反方向出九龙的交通都是繁忙。而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上水近沙田市中心段开始车多。封路方面，提提大家在长沙环的青山道和兴华街交界，因为爆水管，现在一带仍然有封路，揸车的朋友经过请留意翻现场的交通指示。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清水湾道井栏树巴士站去九龙、青山公路沙涌去屯门，以及元朗朗天路榕苑路去天水围。

上星期的大學八情佛片呢，咁啊有得睇啦。 是啊，好精彩啊。 所以要少少时间整啦，或者阿琪唔舒服咁样、啊、我哋都冇特别即係要催谷住咁，所以唔好意思、嗯、等咗一段时间大家先有得睇。 放心，唔会走數嘅，我 一定有会拍晒㗎啦，其实即係拍咗㗎啦。 最紧要就係呢，大家可以睇到呢个波性啊，用声音导航。声音导演话俾你听，点样阿琪係可以扮到陈雷唱梳婆。是不是听落都觉得破思议呢？ 阿琼的这个版本叫傻婆。但因为自主的音乐不好听到我的声音导航。 听不到 咩？有听到我有讲嘢啦，是啊。 要仔细听。 听不到不紧要的。好彩大家听不到的。 要仔细听，因为波性真的引导得很好。即是你完全感受到他那种。 是。 不知做咁啊。好啦，在 IG 或者 Facebook 搵骚动音乐都可以睇到呢条片㗎啦。 是我哋唔敢逼陈雷啊，因为。 是因为阿奔神讲了一句说话。 其实冇乜嘢啊，嗰句嘢都 嗰句嘢好有嘢啊。 系咩？你觉得有？你自己觉得啫。我觉得冇乜嘢。 我自己会觉得羞耻。因为奔神喺个片入边讲咗咩说话咧，快啲去睇嗰条片你就知噶啦。 系啊，多谢奔神友情客串一个灯柱啊，帮我哋。 系啦，咁咧一阵间六点钟啊，继续大恶霸啦。咁应该咧就有新嘅一条片咧，希望今晚就可以同大家见面噶啦。 系啊，只要阿琼今晚唔食椰子鸡煲就冇事噶啦。 好啦，我哋完咗呢个话题，开始今日想同大家讲呢一件事啦吓，咁 样。好，嚟。 咁话说咧，其实前几日我同我 friend 倾偈，我 friend 就讲，唔知系咪因为即系而家年纪大啲啦，或者工作多啦，于、 啊、 是乎咧，你开始会想揾一啲方法可以氹自己开心。 哦。 但系佢 见到你咪开心咯。 佢都系咁讲，咁佢都系咁讲。佢发现咧，氹自己开心嘅方法咧，几得意嘅，就系即冷嘢。 即 你听得明白 我明白明白捞咗捞 系啦，因为咁但系其实呢个嗜好冬天比较啱啊嘛，因为佢已经织咗件冷衫俾自己只猫啦，同埋俾佢屋企啲公仔啦，全部都系着佢嘅冷衫啦。咁佢而家戴嘅颈巾同埋佢男朋友嘅颈巾都系佢自己织噶啦，系啦咁样。咁佢就话唔知点解，即系当你唔使谂，你个手净系不断重复某一个动作嘅时候咧，同埋佢拣啲靓冷，即系嗰啲冷嘅颜色，佢系会好开心嘅。所以于是乎，即系譬如佢同佢男朋友嗌交，佢就会翻屋企收埋父母，系咁织，系咁织，系咁织，系咁织，啊，一晚啊织咗一条颈巾出嚟，好爽，好过瘾啊！即系有呢一种， 佢嘅戏剧效果、啊。 系啊，但系我唔知点解我听落有啲变态。 系你谂下，嗱喺个厅我闹紧交啦。好，跟住又拍完台之后转身入房，即刻拿嗰啲针啊针线出嚟，跟住有种 creepy 喺度。 本来以为你咪伤害我，唔系佢真系想即冷衫， 你唔好阻住我。 系咁样，咁然之后佢就问我：你有冇一啲即系而家可以令到你自己氹你自己开心嘅一啲嘅好，即系不为人知嘅啲方法啦？咁样，其实我想讲咧，我有嘅，但系嗰个方法咧系真系有啲变态嘅，就系我系一个追求好追求离心力嘅人。 哇！ 嗱，即系我要解释先，因为你会觉得离心力咧系即系点样获得咧？即系你喺平地系唔会有离心力噶嘛。 嗯。 所以我个非常之沉迷玩机动游戏嘅女子，同埋嗰种机动游戏系真系大型啊、高空啊、坠落嚟啊、跳楼机、过山车、海盗船。 我哋玩到晒呢啲嘅，好中意嘅，因为 我系可以去主题乐园翻炒十次过山车嗰啲人嚟 嘅。好劲啊！我完全唔得噶。 你一次都唔得， 因为离心力，我谂我大个咗开始惊啦。 系， 以前细个主要系惊晕啊，因为好容易晕车咯，因为晕就唔舒服。 系， 系啦，咁所以我系唔明白追求离心力嘅嗰种。 但系我想话呢个点解我会觉得都真系有啲变态咧，系因为我好记得咧嗰阵时系 AIA 嘅年代啦。 嗯。 咁大家知道 AI 其實有啲好勁嘅咩 G4 啊，即係嗰只兩個臂伸出嚟喺度轉啊嘛，嗰個係 見到都驚啊！ 但我想我嗰個玩咗唔記得五次定六次， 係部機壞咗， 唔係 斷咗，斷咗一邊， 點解出煙嘅？因為負重過大唔會啊！ 你諗下佢360度發啦，最出邊嗰阿瓊嘅時候，即係跟住嗰啲力學一個最重嘅出邊， 特別快嘅去到，當我去到頂嘅時候係特別快落翻嚟地下嘅，人哋係慢慢，人哋係縫啦，我係縫咁樣。系咪一定要搣翻我？搣唔得嘅咁。 系啊。 咁但系咧，我系曾经记得，我唔记得大学定几点，中午会考，即系总之系一个人生都好大压力嘅状态底下，我去玩嗰个机动游戏啦。我初第二次定第三次嘅时候，其实我已经呕噶啦，因为我正常生理反应系会觉得晕噶嘛，同埋嗰个离心力太耐，某程度上系会唔舒服噶嘛。但系我好坦白讲，就系、是、有一种咧，唔知道大家有冇试过啦，食到饱都要食。 你明唔明啊？ 明 就是、有一种已经呕，我 friend 系觉得做乜事、啊？ 你有少少享受紧嗰种痛苦、啊。 系，但系我觉得上到去之后，嗰种离心力瞬间系会令到我成个人，哇！爽啊！ 豁然开朗啊！ 系啊，所以一落翻嚟地下就爽、啊、就嚟啦。 咁你好难满足到噶呢一样嘢。 依家冇啦，所 系啊， 即系所以我呢排都好唔开心。 阿欣试下掹你张凳俾个离心力你咯，即系好似压凳咁样样啊，压凳向后嗰种离心力啊。我拉你张凳嗰试下， 一阵拍你拍条片睇下我有几 high 咁。你有几人在啊？ 唔同一啲求开心嘅方法，而我呢一种啊，所以如果你都有啲求开心嘅方法咧，欢迎啊 Facebook 或者 IG inbox 我哋，冠名赞助你求开心嘅一啲嘅方法俾我。 若爱是但求开心，我问要不要求其伤心？ 笑咩？我觉得求开心啊嘛。 得，你好是但啊，是但。求其爱， 求就得噶啦。 论尽半生不懂爱，回头没有心计划未来，才来独处好好检讨什么叫爱。你便来，混乱里结识到你。浪漫叫一切粉饰同盼待，某一刹就觉感情深得可爱，在倾吐那刻回响，感情从不是爱。若爱是但求终生，你问怕只怕求其终生被困，你宠爱父母亲，我为良朋怜悯，怎都算是个好人。若爱是但求终生，我问要不要求其终生，纵双方理念多相同，却不相容，莫能配衬。再会时，活了到深深拥抱。擦出了火花和意外，某一刹幻觉恋情可一可再，再参透那刻回想，恋情全不是爱。若爱是但求终生，你问怕只怕求其终生被困，你工作觅满分，我为前途勤奋，怎可再另有心神。若爱是但求终生，我问要不要求其终生，纵双方理念多相同，却不相容，莫能配衬。若爱是但求安心，怕只怕求其安稳。都配衬，我 爱七色五味多纷尘，更多灰尘落入五蕴。 我感受到一个在机动游戏上面揈住，但系好平静嘅一个严剧，看透咗人生。 最紧要系你想象下我侧边咧，譬如一行坐三个人咧，隔篱嗰两个呀，而我喺中间系冇反应。 嗰种看破人生五味纷尘嗰啲甜酸苦辣，我都经历晒之后，惊乜嘢啊？过山车啫嘛， 十十岁啦，间你有陈奕迅啦，是但求其爱。 我都有一啲咧，令自己可以舒缓到嘅开心嘅方法嚟嘅。我唔知系咪真系关嗰种要有压力要舒缓出嚟啦。但系就搣手指啊，即系呢个呢个好多人都会有嘅所谓坏习惯。缘起我唔记得啦。咁但系因为我由细到大皮肤唔系太好，咁有阵时甩皮啊或者然湿疹啊，都会忍唔住好想搣嘅。 哦，有啲皮屑嗰啲就开始。 系啦，咁啊，唉，觉得唔系好。唔好聚财就搣走佢。咁 我望下你手指啊。 嗱，而家叫起手指头咧，有啲系损咗嘅。 哇！ 有啲寻晚新鲜滚热辣搣嘅。 你好多伤口喺、啊、手指头上边。 系啦，嗱我 十指痛归心系痛噶、啊，大佬、 欸。我就 系 有啲似你头先讲嗰种感觉。我通常搣咧系搣到咩程度咧？痛或者流血，我就会停啦。如果唔系咧，我都会继续嘅。而我中意搣嘅嗰一种系。特別係譬如當你沖完涼啲啲皮膚可能會比較 軟啲啦， 軟啲啦。如果你指甲同埋 白色嗰啲發脹嗰啲位， 係啦，白色發脹嗰啲位，我最中意搣嘅，特別喺佢中間位嗰度開始可以擦禮物咁樣搣開呢個其一啦，或者喺你手指甲同埋你嗰啲皮。中间嗰个有个位置，譬如剪指甲剪完嗰个分水岭啊，有时咧你啲皮如果有一条白色嘅痕，即系佢可能有少少干燥爆开或者点，嗰度咧就系一个搣嘅开端，我一见到我就一定唔会放过嘅。我做好开心嘅，拆礼物咯，咁样一种哇！如果佢搣出嚟好完整、好大块咧，系会更加兴奋嘅。 哇！你讲到我心好痕，即系因为佢有种种痛啊！你明唔明啊？但我唔系心痛你，我只系心痛你啲手指嘅啫。 但系我又唔知道关唔关？有人话系紧张啊，或者心水不宁啦、 啊。佢哋话系， 但系我已经变成咗一种习惯啦。咁习惯系去到多，我寻晚喺屋企可能睇紧动漫嘅，其实临瞓前睇一两集冇乜嘢做，咁轻松紧。我就会啊，攞只手指出嚟搣下玩下先，一路望住一路搣啦，系咁样样。 因为我就咁望你对手咧、嗯，我会有一种你系做粗重功夫嘅人嘅感觉，太多伤口了吧咁啊。咁但系你话俾我听系搣嘅 ，OK， 咁我明啊。但系我觉得你系咪都系要啲位咧，都系要搣到佢流血你就停噶啦。 系啊，呢个系其一咯。 哦，救命、啊！ 如果唔系，我就会继续哦，即系佢仲有空间，有 room for improvement， 咁我就会继续。 好冇凡事唔好去到咁极端啊，呢位先生。 跟住有其实唔系只手指噶，脚都系噶，脚都系噶，系啊，脚、啊、我会点样样咧？ 有冇咬脚趾噶？ 有 咬脚趾、 啊，咬噶系啊！ 你嘅柔软度都几高啊！咁呢个系 我每一次讲呢一样嘅我嘅习惯，大家嘅 focus 咧，第一件事都系柔软度而唔系核突嘅。 系咯、啊，你可以将你脚趾摆落口、 啊。系啊，我五只都咬到噶。 哇！ 腳趾公啦，跟住第二隻我唔知叫咩名啦，总之佢成个 family 啦。 我想今晚加码睇一条片就係、是、波式咬腳趾，即係唔一定係要摆上去啦，但我想睇个柔软度係咪真係去到嗰个。 得，我而家示范俾你睇㗎，我隻腳都摆到个口度㗎，你见到。 哇！真係喎、 啊。係啊，我呢个又係由细到大嘅唔好嘅習慣嚟嘅，的确係。 你竟然冇俾个肚腩阻住呢件事，因为我係有啲俾个肚腩阻住咗呢件事。 係喎、啊，你讲起呢个问题都冇，暂时未有影响。咁我话脚都会有咧，特别系脚板底嘅。有一段时间、哦、我脚踭嘅位置系啲皮肤比较差啲嘅。咁好容易，譬如我翻到屋企除鞋或者冲完凉咧，就会出现头先你讲白色嗰个 area。 系明明 系啦，即系嗰阵哇！我每一次见到咧、哦，非常之兴奋。仲有一种兴奋嘅，如果个脚板底咧，假设佢有两笪嘅白色。两边我都会由中心点开始分开搣，然后搣到个位，佢哋两边可以 connect 到，变成一个 area 咧，又有成功感噶、 哦。我要澄清啊！我今日开呢个 topic 系想讲一啲会令大家开心，会令大家舒即系嗰啲叫咩疗愈自己嘅事情啦、啊，而唔系想讲核突嘢。 疗愈啊！ 因为你知唔知嗰啲白色嘅点咧，即系尤其是翻到屋企除物咧，系因为啲水气浸住咗、浸咗咋？系。啊，系好臭嘅，可以有权。 嗱，呢个又可以讲到可以。 喂啊！ 有时踢完波或者你放工翻到屋企，除物嘅时候，其实有时你会忍唔住闻。 這個不只是我出現過，好像後援會訪問的嘉賓有時候我們都會講開大家的怪癖呢，都有人同我女嘉賓 靚女不會腳臭的 OK， 但都會有一個聞的動作先啦、啊、但得意在呢那種臭用臭來形容其實我自己不覺得 是一種味道自己很吸引，但如果這個味道出現在別人身上，例如阿一這樣，他經常把腳除了個涼鞋之後噏住成日的後運臭擺在我大髀那裡，其實聞到那陣味跟我自己散發出來老實說是一樣的，我知道，但是因为在他身上散发出来，好像在别人身体上面散发出来，我接受不到的，但在自己身体散发出来呢是接受到的。 你们是臭味相同的好朋友。 我们是毒气相子嘛，我同阿一是。 但我觉得其实我明白的，虽然刚才笑他是好像核突东西，但我真的明白的，因为有些所谓不为人知的一些小秘密、嗯、以至可以哄到自己开心呢，某程度上都是有些暗黑在这里的。 有的，一定会有的、啊、你讲不讲给人听这么解嘛。 是啦、啊、但是希望你们可以讲给我们听，因为我们有谁冠名啊、,Facebook Inbox 找骚动音乐，好想听这些，因为刚才就是听波胜这个太核突了，我们想听一些。就算核突都唔紧要，想听下你自己会唔会有一啲疗愈到自己、氹到自己开心嘅事情 ？Facebook 或者 IG inbox 揾我哋啦，苏动音乐 一只歌啦，系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五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本港新增50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48宗是本地感染，其中16宗源头不明，初步阳性个案有30多宗。油尖旺和九龙城指定区域分别多7宗和11宗个案。红磡永明竹店至今有10人确诊，分别是7名员工和3名家人。荃湾六阳新村凹座18楼有6人确诊，同层其他住户需要接受检疫。另外，黎安村黎平楼、窝打老道、荣德大厦、红磡温思劳街31号、别家街、乐家大厦需要接受强制检测。政府統計處公布的預先估計數字顯示，本港去年全年經濟收縮 6.1%， 去年第四季經濟按年收縮 3%， 幅度較前季收縮 0.6 個百分點，因為內部和對外需求都有所改善，經季節性調整，上季經濟按季增長 0.2%。政府發言人說，香港經濟上季繼續復甦，但是受到本地第四波疫情影響，復甦步伐緩慢，而貨物出口增強和金融市場暢旺繼續提供支持。東華三院李東海小學教師林麗堂在校內墮樓身亡，死因庭裁定他死於自殺。死因裁判官表示，林麗堂因为未有就澳门交流活动发出通告，被时任校长罗婉仪多次责备，形容漏发通告事件属于悲剧起因。如果罗婉仪对事不对人，撤回叫林麗堂自行撤回叫林麗堂自动请辞的说话等，悲剧可以避免发生。教协会长冯伟华表示，今次是首次有工会参与死因聆讯，并且透过聆讯还原事情真相，寻求方法避免悲剧再次发生。事件提醒所有教师，若果遇到职场欺凌，其他教师亦都应该提供协助，不要只作为旁观者。他又说，法庭亦都接纳教协的意见，建议办学团体不应该在未经投诉人同意的情况之下透露投诉人的身份。英国政府将会在星期日起实施英国国民海外护照 BNO 签证政策，合资格人士当日开始可以在网上登记，预约到位于北角的签证申请中心，提供指纹和照片，办理相关手续。2月23号开始可以透过手机程式提出申请。在北京，外交部表示，中方星期日起不再承认 BNO 作为旅行证件和身份证明，并且保留采取进一步措施的权利。

嗱，我咧就冇咩可以做得到啦，但我自问系一个几好嘅聆听者嚟嘅，所以你可以将你唔开心嘅嘢讲俾我听啊。若然你需要一个膊头俾你挨下嘅话咧，我可以俾嘅。但如果你嫌佢臭咧，你揾佢哋个膊头啊。就算呢刻身边冇人都好，听住呢一首作品，听住 Yuki Luffy 啦，仲有 The Hurts 嘅黄伟忠嘅呢一把咁舒服嘅声，都有一种可以舒缓到嘅感觉嘅。嚟自 The Hurts 同埋 Yuki Luffy 合作嘅呢一首 Lay on My Shoulder。有时觉得攰，系会想找个人依赖下嘅。但有时依赖到咁上下，有冇突然间发现，咦，我系咪中意咗呢一个人呢？谂深一层又唔系，纯粹嗰段时间嘅一个寄托嚟嘅啫。 都市人多折腾，突然原因已 就是前任，其实是少个人，整个人亦清心。多个人少个人，如练习无数段的好憾，越想爱总发觉寂寞的人叫有心人。找个人多费神，为何浪漫较寂寞无憾，其实是分秒神，找与寻又在等。当我能一个人独自望我哋出了信，在纷扰的世界玩活的人有较好瞓。从前是炙热地光烈而无味，找得到你总运忘自己，然后是多少的你想演出戏，叫相爱的距离。原来是单身的你喜欢跟我同房里喘气，要生要死，若即也是若离，孤单强有你。生也曾一个人，独来又独往亦是缘分，其实是一个人的旅行别挂心。死也曾一个人，明白是来去未需过问，肉身睁开远近，只在的人看透灰暗。 听嘅由野佬最新派台作品，填词嘅有郑敏计，相聚一刻之后嚟到2021年呢一首，歌名有好多联想嘅，叫做喜欢上一个人。咁究竟对于你嚟讲，喜欢上一个人呢句说话，你嘅演绎又系点样样咧？嗰一个人系独处嘅自己啊，上一个嘅前度啊，你话真系中意咗一个人呢？ 从何月说起，会细致欣赏你，过程太滋味。过你的声线，却难以分辨，或然没发现。我惯了作配角，只觉乱乱加。渗透渗透，怀疑你察觉到吗？为何还未放开？世界数百里之外。常仍无理睬，这会刺中了我要害。创造了种可受保护人悲伤的昨天，再熟记忆中美好，开启单恋的收敛。 石山街的暗恋家。暗恋人那个好像就是配角，但当一起了之后呢，角色身份有没有调转？其实很多时候都是互相交错的，甚至乎更亲密的行为的时候都是一样。 有我手，有我暗，连月魔女愿演合，愿醉饮，醉要饮，也在变打的天后，几可心中品流，我梦感断要未过出口，夜夜口中的烟花，心中的泄气，不休息攻击一种机器。沉沦年代，我是真理，就此不该死。马上在这里奔驰或青瓷，别理是与非。 数太多概念钻研统统摧毁，即管将我肉体据为己有，放低虚伪铺势道德堆砌，彼此背嘅分为求实下嘅安慰，生一处震荡刺激真谛，困难路低嘅会为身体沉迷，被占有后嘅快慰一直被复制，直至一切彻底决堤。 只想一生欢喜，只想一眼我像快乐死，只想一生专心， 一生不惜干戈，开启这个兵器， 我在发动轰炸机。 很想处死这个悍匪， 这样非常欢喜， 拍戏给你处理， 一次胜似竞技，自私 渴望在首歌里面成为贵妃的 JR featuring Masami， 又刚刚听过的一首叫做《阴阳道具》。

咁就驚我哋即係入咗去讀咧，就上唔到相關嗰啲課堂，咁所以咧就當時就冇收我哋去讀書咁樣嘅。 學習音樂最終都係想以生命影響生命。 我希望可以出嚟做一位私人嘅聲樂導師，去教一啲殘疾嘅朋友啊、視障嘅朋友啊，甚至可以教一啲健視嘅朋友去學唱歌，等佢哋可以學識咧點樣去表達自己，用音樂呢一個工具。 佢係視障歌手李顯葵。 CIS 就係社區參與廣播。 唱着在時代交錯的歌，可以就此不不理我。人生的可以不需要很多。Music is what we're living for. So for 想再在骚动音乐度听到搞笑嘢，我就想听音乐嘢。如果想听搞笑嘢，我可以介绍你听三五成群。但呢度，我就希望呢个节目系纯纯正正嘅金曲，有金金得金金。 我想问呢，你几点有得听啊？我觉得呢，你呢个节目啊，好健康啊！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五下午5点至7点，骚动音乐时段有大恶霸考你乐坛冷知识。 大胃王啊！ 每个星期出题人都会提供三条乐坛密码，斗快答啱最多问题的主持就会成为今个星期的大恶霸，可以指定另一位主持做出特定动作。 切，咁咪即系出我啲啊啲 friend。 喂，唔系恶霸几时轮到你出声啊？想话事嘅，听住今日嘅问题啦。 六点钟新闻翻嚟之后就有不臣主理嘅大恶霸。 你介绍错咗佢啊！佢系阴湿不臣， 冇错， 欢迎佢， 多谢。 阴湿哈士份啊！ 哇！我想话佢老婆 IG 好好睇啊！ 系啊， 有冇咁变态啊？你哋个人啊！ 因为我真系想同大家讲，平时咧，不臣喺我哋即系办公室，虽然都系好相处嘅同事啦，但系你觉得佢冇乜心肝嗰啲，冇心装载嗰啲。同事嚟嘅 一啲隨風飄動嘅男子， 絕對 係係啊，即係簡稱長頭草啦， 係絕對係 係啦。咁但係咧，唔知點解，即係喺佢老婆大人嘅 Instagram 咧，你就睇到一個暖男啊， 係啊，又 man 啊， 又有情調啦，又有情趣啦，又識做啦，直情係男人嘅典範啊！ 你有冇諗過所有嘢其實都可能係假 的？你個老婆都係啊， 可能係我老婆即係幻想中特別好咁樣啦， 會唔會今日嘅主題就係佢老婆玩曬都音樂嘅 咯？ 我唔係大佬，我講咗先。我赞你赞到咁，加埋我今个星期身体抱恙，你系咪应该对我手下留情？ 我就系觉得阿琼应该真系好唔舒服。如果唔系，冇乜理由突然咁赞我赞得咁多嘅，系咯。 因为今个星期奔神喺我面前讲咗好多金句啊， 例如咧， 例如关于播歌嘅一啲原则嘅问题，我觉得表现得非常 之 好， 非常之犀利啊！ 哇哦，而家男人跑奶就是为了攻击我的称赞。 好啦。好啦，我哋今日嘅主题系咩啊，斌臣？ 今日我哋主题咧，因为好开心见到呢个 C All Star 出翻歌啊， 系 合体，冇错合体啊！咁啊，所以咧即系为咗庆祝一下啦，因为即系我都听佢哋听咗好多年，即因为同真系嗰个年代啊，一齐成长。 于是乎今日考 Twins， 所以今日考四大天王 啊。 今日安仔許志安 嘅，係啦。 所以我哋今日主題就係 C All Star， 冇錯，今日係 C All Star， 耶！ 熟唔熟？熟唔熟書？ 还可以啩， 好冇信心、 啊。我唔敢乱讲啊， 我因为又惊又输啊，系嘛？ 上个礼拜难得赢咗，千祈唔好乱讲嘢。 系啦，风水轮流转，我哋都系要做啲好谦虚嘅人，咁迎接今个星期嘅赛果。 因为今个星期冇人问我攞 tips， 所以我都唔敢出得太难嘅。我深信你哋绝对系答得到嘅，好有信心，我对你哋好有信心。 我自从有一次输咗俾福山雅治之后，我对呢个世界已经冇咗信心。希望 今个星期冇嗰啲咩福山雅治啊。咩咩咩结衣啊嗰啲噶啦，放心 嚟。 因为参加歌唱比赛《星头大战》而诞生出道嘅 C All Star， 四位成员主要都系由八十后所组成嘅。当年佢哋以组合名义推出嘅第一首派台歌《Yes 啊》，同时亦都系佢哋第一首喺中文歌曲龙虎榜得到冠军歌嘅作品嚟嘅。 俾个 tips 你哋啊，使唔使啊？ 好，梗系好噶。 等先，我讲完之后你先俾得唔得？ 哦，得， 天梯啊， 唔系啦， 唔系第一首派台歌，第一首派台歌，天梯后少少噶啦， 冠军啊嘛，啊， 天梯后少少噶啦。 你个 tips 系咩啊？ 我嘅 tips 系个歌名系全部都系英文嚟噶，冇中文字噶。 我有印象，雖然我唔記得碟名，但我記得嗰只碟。 個年份講緊咧，係已經係10年嘅事啦。10年係其實佢哋2009年出道，但係10年先上到榜嘅。 係咪有個星字噶 ？S I N G 噶？ 你哋有啲眉目啊！我覺得波城係應該差唔多到啦，嗰個答案。因為其實你爭一個英文字母已經中噶啦。 啊！即係兩個英文字 係乜星？就係乜星？而嗰个乜咧，就是一个英文字母嚟嘅啫，其实。 V 星， 一个英文字母点样 V 啊？ 艾星， 啱啊，艾星啊，啊，识啲嘢，识啲嘢，识啲嘢。 我真系完全唔。 艾威个， 因为咧，其实诶， 你出去，你出去。 艾星 ，BQ 你直接。 我想唔做啦。因为咧，宾神咧第一首听到呢一个 C All Star 嘅歌咧，系讲紧系八十后时代曲，咁然后系后尾咧先再醒翻你就系、是、喂，原来有首艾星就系好早期一出道咧，已经即系讲紧佢哋仲喺街 busking 嘅时候啊，已经系可以攞到呢一个嘅排行榜嘅冠军歌啊，咁样即系嗰阵时就系慢慢去认识翻佢哋啲旧歌咁样咯， 即系好抱歉，我主动自首先。 系 我第一首好认识 C All Star 嘅歌，即系唔计天梯啦， 系 我们的护士堂。 哦 ，OK 呢首系， 所以应该呢一首系再早过我们的护士堂，即系成只专辑在前噶嘛。 冇错， 我直情冇呢首歌嘅记忆喺个脑海当中。 呢个太早期啦，真系早期到咧嗰阵时，其实都好老实讲，佢哋出歌嘅时候，我都未开始认识呢个组合。点解波城会记得咁犀利嘅咧？ 老咯， 因为我嗰阵时我记得应该系。做我唔記得係咪關聽談事啦，咁我就有一段時間好中意揾翻一啲歌手，由佢第一張專輯開始揾翻。咁因為 C All Star 嗰個年份新啲，咁我比較容易可以即係 study 曬佢所有嘅歌，即係譬如我當四大天王喺八九十年代嗰陣時，佢太多專輯我 study 唔曬，咁所以我由最近嗰啲開始。所以我記得呢張專輯，因為你講我們的護士托係第二隻嚟噶啦，已經 係冇錯， 所以我就有印象。是即是有星 SING, 是啊我是这样记得咯。 再次给多个叻叻你。 多谢。 今天哇波城先拔头筹啊。 对 啊所以我觉得这样的波城就不要恰阿琼今个星期有少身体上抱 怨。你信佢 我的惩罚想到是都是为他身体好的。 人品破产的他已经。 我有人品可以破产咩本身都没 东西。为什么你想你的惩罚就是吃第二个椰子鸡的。 我出攞一列水俾佢飲啊，多喝水咁啊！冇 ，OK OK， 好，阿瓊第二題掹翻啦， 你追啦， 唔好再食椰子雞。 2014年 ，C All Star 舉行首個紅館 show《我們的胡士托》演唱會之後，僅僅三年時間就宣布會喺2017年嘅羊年啊賽事完成之後暫時休團。 有冇呢个印象呢？讲緊係17年嘅时候啦。 即係完成咗。 完成咗。 一个 event 啦。 係啦，一件事情之后呢。 就会 暂时有团嘅。 係咪喺咩医馆个演唱会。 唔係。 点都系红馆嘅演唱会啦，系咪啊？ 啱。 医馆之后仲有一个。 係啊，因为嗰陣时讲緊17年佢哋都系开红馆嗰啲多。 係啊。 係喎，之后仲有一个。 但我可唔可以问下你嗰、那个。答案是那次紅館演唱會的主題 個名字、 啊、Exactly 2020 看看你記不記考記性了這個就真的、我可以給你提示你的這個演唱會的名字是吃回他們團體的名字是的 是那些 CU 那 些、近了近了近了近了說完 C All Star 生於 C 生於 C All Star 啊是的 因为嗰只专辑啊嘛， 系 我 记得啊， 系 嗰只专辑 喺旺角拉行李箱回眸嗰个张 poster 啊嘛。 头先我仲话 see you again， 好渣喂， 识知识。 阿波你呢啲咧去做唱片公司啲 creative 啊嘛，死 嘅，所以我摆咗我哋啲卷轴度啊，定 系？系啦，阿琼叻，阿琼叻，今次阿琼， 我觉得佢离椰子鸡煲远咗一步啊！ 一比一啦，今日 一比一。一比一，咁睇下最尾嗰条咧，到底系边一个可以攞到最后一分啊？喺最后一个红馆演唱会举行之前 ，C All Star 成员各自推出佢哋嘅个人作品，并且喺网上举行公投，胜出嘅成员就可以得到喺红馆 show 里面十分钟嘅 solo 环节。而呢个环节咧，最后由 CH 以3001票胜出。咦有头绪喎、 啊！呢个记得嘅，因为讲嘅时候我讲过 Jason 啊。 等阵先， 我记得系 Jason，但问题佢咁长。 系啦系啦，阿波成玩得耐醒目啦，开始。 咩？你收声！ 你要攞一个全名。点解？依家赖手记得？ 唔系咩？ 你啱啊！你冇错啊！ 系有佢个名啊，应该系。 冇错。 Jason C O S A。 No。 试下啊。 So Jason。 No， 唔系啊，中文名应该系佢咁长。 你先点解你会？ 啊！ 何 咩？ 何建熙系咪系咪？ 搞错 啊！ 对唔住啊， 都系俾阿琼攞到呢分， 几惊啊！ 对唔住啊！ 真系正所谓，我都有名，你叫音速奔神啊嘛！你估你答 J 就会俾你过咩？ 所以我嗰时当你讲咗唔系之后，我叫黄好弟，你同我冇着声住，因为我唔知我答咗到底系 点啊！因为 J 就记得噶啦，一定系。 系啊！ 我唔记得嗰阵时系 Give Me Five 做访问，因为佢哋嗰个投票咧就系话有一个 solo 嘅十分钟，所以嗰时 Give Me Five 即系同 Eric 去特别佢即系提议咗一个做法，就将 C All Star 四个人咧。拆开嚟做访问，嗰时比较好似少啲噶，每人好似有十分钟嘅时间 拉票， 系啦 ，Kind 好似拉票之余，亦都讲佢嘅音乐咁，咁、就所以就好似叫即系造势咁样，咁亦都系嗰阵时就已经佢哋四位都有即系透露紧讲自己中意嘅音乐类型啊，亦都系嗰阵时知道阿 King 其实佢系好中意电子音乐，已经买晒啲嘢喺屋企自己整歌啊咁样，亦都知道阿 J 系中意玩啲可能 soulful 啲啊 ，jazz 嘅 R&B 嗰啲咁。我好記得嗰陣時成件事啊，所以我都好記得係阿 Jace 嘅， 係啊， 但我每次都淨係叫佢做阿 Jace， 係啊， 姓名佢個名 唔係正常嘅，四個通常都係嗌佢係 nickname 嘅，好、 啊、 少會真係嗌，係佢哋單飛咗之後就慢慢多咗咯。 如果唔係嚇，佢點配得起陰森奔神呢個名字？ 啱啊，咁容易俾你過咩？但我想嗰陣時講嗰陣時好緊張，因為咧、其實阿 Jace 佢係啱啱好贏阿安仔一票嘅啫。即系阿 J 系3001票，而安仔系3000票。而我想讲当年啊 ，sorry 啊 J， 我当年系投咗安仔，因为嗰阵时佢嗰首《炼狱健身室》哇，好中意噶。 我都系投咗安仔嘅，因为我觉得有肉体。 对咗， 你嘅追求同我嘅追求好唔同。你不如都系翻去食椰子鸡。哎，不 过我赢咗啊！ 无论如何都要公布今日嘅结果。 仲以为好 劲， 赢咗第一题之后有头威啦。 唉 ，Mission completed。 好啦，俾阿瓊你宣布今日咧成为呢个大惡霸嘅台柱之后，对阿波成有啲咩惩罚咧？ 我靓唔靓女啊？ 靓 喂， 我人好唔好、啊？ 瘦咗好多、 啊，问得呢啲啊，真系 万二文都唔够你靓啊，得唔得？ 你快啲啊，我俾少时间你氹我开心啊！ 你唔系好多时间嘅呀，波成。 我讲唔出口，我发现我讲唔出口。 唔紧要，佢而家冇乜心机氹我开心啊嘛。我今日嘅惩罚就系波成要氹我开心。 吓咁，我觉得阿琼， 我做 啲 咩？ 真系唔舒服。佢真系唔舒服。 有冇时间讲啊？ 有，俾你讲。 我同 COSI 有一个少少嘅缘分嘅，当年有同佢哋讲过。话说喺中大嘅时候，我参加社科院歌唱比赛。嗰陣時我同我朋友參加嘅曲目呢入咗決賽，唱寵物小精靈，然後我哋係造型係小智咁樣，然後嗰一年呢表演嘉賓呢就係 C All Star， 而當我哋即係參賽完唱完寵物小精靈之後 ，C All Star 出場呢，佢哋即係講嘢嘅時候呢，言語之間有提到啊，啱啱嗰兩位參賽者扮小智定咩，使唔使我哋 live a cappella 呢玩寵物小精靈咁樣，所以我同佢係有一段咁嘅淵源嘅當年。 即系你点啊？你想 counter propose 你扮小智？ 我 post 翻嗰段嘅比赛片段先啦。 我以为你话即刻扮翻小智添。 你呢一 part 咧手唔甩噶啦，你讲得出就。不过跟住落嚟嗰 part 都系好紧要噶，就系、是、你要氹我开心。咁到底系点样氹我开心呢？俾佢做埋呢、這个EDM Friday 之后啦，我哋睇片啦。波成要氹严琼开心啊！ 相信事情就变化，就会对话。 Star 翻嚟啊！最新派台作品歌曲名称《集合吧地球保卫队》，一晏七点准备睇惩罚，好开心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傍晚六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本港新增50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48宗是本地感染，其中16宗源头不明，初步阳性个案有30多宗。油尖旺和九龙城指定区域分别多7宗和11宗个案。紅磡永明竹店至今有10人確診，分別是7名員工和3名家人。荃灣綠陽新村凹座18樓有多人確診，同層其他住戶需要接受檢疫。另外，黎安村黎平樓、窩打老道榮德大廈、紅磡溫斯勞街31號、別家街、樂家大廈需要接受強制檢測。對於有報道表示內地有入口車釐子表面的新冠病毒核酸檢測呈陽性，港大感染及傳染病中心總監何柏良說，內地現時有就進口凍肉、蔬菜和水果進行新冠病毒檢測，在這些食物的包裝上進行核酸檢測之後呈陽性，並不代表相關病毒有活性，有時會驗到是基因殘留，因為沒有傳染性的基因都可以經檢測驗出。他說無論本地或者入口的水果，如果以車釐子為例，可以用清水徹底清洗之後食用，不需要因為內地有關消息而擔心。政府統計處公布的預先估計數字顯示，本港去年全年經濟收縮 6.1%， 去年第四季經濟按年收縮 3%， 幅度較前季收窄 0.6%。因為內部和對外需求都有所改善，經季節性調整，上季經濟按季增長 0.2%。政府發言人說，香港經濟上季繼續復甦，但受到本地第四波疫情影響，復甦步伐緩慢，而貨物出口增強和金融市場暢旺繼續提供支持。本港地區今晚及明日天氣預測大致天晴，今晚和明早天氣清涼，最低氣溫大約15度，日間乾燥，最高氣溫大約20度，吹和緩至清勁東風，初時離岸間中吹強風。展望随后几日大致天晴，星期日朝早仍然清凉，下周初日间天气温暖。依家气温17度，相对湿度65%，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首先同你跟进，较早时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星辉豪庭慢线的意外已经清理好了，不过车龙就有待消散。龙尾分别去到观塘道近九龙湾港铁站、伟业街近上怡道，而清水湾道出去龙翔道龙尾就排到去圣约瑟英文中学。隧道情况，红隧港岛过去九龙告士打道东西行的龙尾分别在下角道近政府总部和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是在香港仔隧道的管道之内，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的龙尾在康庄道桥面，七咸道北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龙尾在新楼街，加士居道过海的龙尾在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隧港岛过去九龙东行的龙尾嘉华国际中心，西行的龙尾排到去西湾可泰安楼，西隧九龙入口窝打老道龙尾断断续续排到公主道天桥近亚街老街，龙翔道西行上西隧受较早时的意外影响，龙尾在观塘道近九龙湾港铁站，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近丽晶花园，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的龙尾在翠屏南村对开，将军澳入口都有少少车龙架排到去欣怡花园。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You have selected. Your new song is now being created. Thank you for using the electronic dance music generator. Have a nice day. Here we go. Yo, Lido, so don't yamo, Fung Sinki, Mjoh, Boon Siu Si, get EDM Friday Mixer.每个星期咧，有个波正喺度啦，都会拣嚟一啲唔同嘅电子音乐作品啦，做一个 mix 送俾大家嘅。而今个星期嘅主题咧，就系拣嚟一啲香港嘅电子音乐制作人佢哋嘅作品嘅。首先第一位为你介绍佢嘅名字叫做 Mael， 全法系 M A E L。之前咧佢都有一啲做过嘅作品咧派咗台嘅。例如2020年啦，同黄浩林合作嘅一首叫做 Ripples。咁啊，嗰时认识咗佢之后咧，就揾翻一啲旧嘅作品听啦。咁呢一首咧，其实就系佢2019年嘅作品，歌名叫做《花开正微时》。佢有一个系有 vocal 嘅版本，但我拣嚟呢一个咧系一个 instrumental 嘅版本嚟嘅。等间有一个 instrumental 版本，系等大家都可以听到啊，佢点样去做一啲 sound design， 可以听到编曲上面一啲细致嘅地方，同埋听得出呢一首咧，虽然系旧少少作品，但系都已经有一啲水嘅元素喺里边。个感觉就好似佢嗰首 Ripples 咧，系即系呼应咗呢一个作品一样。 第二位啦，为你介绍嘅咧，佢嘅名字叫 Yaman 啊，都系几年前嗰时仲有去兰桂坊嘅时候认识呢位朋友嘅。咁佢都喺一啲夜店嗰度咧，即系驻场打碟咗好多年噶啦，可能有佢个朋友咧都会认识佢嘅。打碟當年啦，咁啊喺2016年其實佢都開始有自己嘅作品嘅，咁但今日揀嚟呢一首就係佢2020年嘅作品，叫做 Just Friends。 Up the bed, I know you don't. Ain't no way that we're just friends. The way you like to tease, cause I'm more than just a cheat. You can say that we're just friends, but friends don't get a room. Keep the hotel up till two. No way we're just friends. 跟住第三位介绍呢，佢嘅名字叫做 Sight， 就 Zight， 其实佢系自己系即系 message 做系骚动音乐而令到我哋认识佢嘅作品嘅。即系呢一首咧，系 Sight 佢一个新嘅作品嚟嘅。咁佢都有讲系同英国音乐人，即系而家唱歌嘅呢一位叫做 Sona 嘅一个跨地合作，亦都揾咗一个乌克兰嘅导演去拍呢一个 MV。有呢一首咧，个感觉比较 progressive 一啲啦，充满盼望气场嘅一首歌。歌曲名字叫做 Fly Away。制作嘅朋友就系嚟自香港嘅年轻电子音乐制作人，叫做 Sight。 跟住呢一位咧叫做 Jaxis 啊，串法系 J A X I S 啊，一位21岁嘅香港电子音乐制作人。呢位21岁嘅香港嘅男仔啦，咁初头都系中学夹下 band， 跟住慢慢就开始学下打啲 mixing， 后屘就觉得不如有自己作品啦，咁开始自学整歌。喺2020年佢就推出咗呢个作品啦，呢首作品咧都有俾外国媒体叫做 Your EDM 嗰度咧所介绍嘅。这首作品的名称来自 Jaxis 的作品叫做 What You Need。跟住呢一位要介绍嘅就犀利啦，佢叫做 Yako， 应该系其中一位啦，香港嘅音乐人，但喺国际上面嘅名气非常之大嘅其中之一位。由香港嘅 club 嗰度做驻场 DJ， 玩到去外地，然之后甚至乎喺 EDC 嗰度玩 live set， 咁你就知道佢有几犀利啦。这首就是由 Yako 和 Tokyo Machina 在2019年合作的作品，歌曲名字叫做 Bad Boy。 Yeah. 最后一位今日要为你介绍，其实真的有很多的，不过今日即系精选了几位啦。最后一位为你介绍嘅，佢名字叫做叶耀坤，人称中医师啊。 解我身体唔受控制？点解我身体唔受控制？点解我身体唔受控制？点解我身体唔受控制？ 我估听过少少，已经唔使我介绍佢歌名系乜嘢，你都会估到噶啦。就是、不断重复住嘅一句：点解我身体唔受控制？嚟自叶耀坤2017年嘅作品。2019年用中医师的身份呢，又出一些专辑啦，又做 show 啦。我都是看 IG 呢一些音乐人去 share 呢而认识他的作品的。咁希望今日短短半个钟头介绍呢几位，都令到你都认识他们啦。其实找到还有很多的，有机会的话再跟大家 share 一下。香港不同的电子音乐制作人 CIBS 人人广播 制作侯少贤， 视像朋友追寻梦想的路比其他人都艰难得多。 我都有好想继续进修音乐的，都报过一些音乐的课程，他们都说不知道那些音乐软件支不支援到我们，那就怕我们即入了去读呢就上不到相关的课堂，所以呢就当时就没有收我们去读书样的。 学习音乐最终都是想以生命影响生命。 我希望可以出来做一位私人的声乐导师，去教一些残疾的朋友、视障的朋友，甚至可以教一些见识的朋友去学唱歌，等他们可以学习怎样去表达自己，用音乐这个工具。 他是视障歌手李显葵。 CIBS 就是社区参与广播。